《聊斋志异》第九篇，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九篇，妖术。愚公者，少人侠，喜泉涌，力能持高壶，作旋风舞。崇祯间殿试在都，仆役不起。患之，会试上有散卜者，能决人生死。将待问之，既至未言。仆者曰：“君莫欲问仆病乎？”公害应之曰：“病者无害，君可为。”公乃自卜。卜者起卦，愕然曰：“君三日当死。”公惊诧良久。仆者充容曰：“鄙人有小术，报我十金，当代攘之。”公自念：“生死已定，术岂能解？”不应而起，欲出。仆者曰：“喜持小费，勿悔，勿悔。爱公者皆为工具，劝庆妥以哀之。”公不听，疏忽自三日。公端坐履色，竟以沾之，终日无恙。自夜，何户挑灯，以剑为座，一漏向镜，更无死法。意欲就诊，忽闻窗隙簌簌有声。即视之，一小人何歌入，及地则高如人。公捉剑起，即及之，飘忽未中，遂俱晓。复寻窗隙，意欲遁去，公即啄之，应手而倒，逐之则止人，以腰断矣。公不敢卧，又坐待之。余时，一物穿窗入，怪鸣如鬼，才及地，即及之，断而为两。皆蠕动，恐其复起，又连及之，渐渐皆中，其声不软。审视，则土偶，片片已碎。于是一坐窗下，目注隙中。久之，闻窗外如牛喘，有物推窗棂，房壁震摇。其势愈轻，工具复压，既不如初而斗之，遂豁然脱窘，奔而出。见一巨鬼高与岩齐，昏月中见其面黑如煤，眼闪烁有黄光，上无衣，下无履，手弓而腰矢。弓方害，鬼则弯矣。弓以箭拨矢，矢堕，欲及之，则又弯矣。弓及要臂，矢贯于臂，战战有声。鬼怒甚，拔佩刀，挥如风，望弓力劈，弓挠尽。刀重停时，时力断，弓出其骨间，削鬼重怀，铿然有声。鬼亦怒，吼如雷，转身复堕。弓又伏身入，刀落，断弓裙，弓以及胁下，猛啄之，亦铿然有声。鬼扑而僵，弓乱及之，声应如唾。逐之，则一木偶，高大如人。公使上残腰迹，刻画狰狞，见及处皆有血出。公因秉烛待旦，方物鬼物皆仆人遣之，欲置人于死，以神其术也。次日，片告交之，与共议仆所。仆人遥见公，瞥不可见，或曰：“皆意行术也，全邪可破。”公如言，戒备而往。仆人又逆如前，即以全血握力处，但见仆人头面皆为全血模糊，目灼灼如鬼力，乃直复有丝而杀之。亦使示曰：“常为买仆为一疵，视之讲此道而不爽于生死者几人？仆之而爽，犹不仆也。且即明明告我以死其之志，将复如何？况有借人命以神其术者，岂可谓不由甚耶？”妖术完。